外环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外大街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热气 七十二变， 烤肉子鱼 白天晚上 我用你呀、啊、王大雷， 怎么了？ 你手怎么这么欠呢？ 我干什么了？ 谁让你把这儿收拾了？ 我收拾好心呢。 你收拾完之后我什么也找不着，而且你感觉乱我感觉很整齐，就这么乱着我随便一翻我能找着，你收完了倒是摆的挺整齐的了，哪儿是哪儿我都不知道呢。我用你呀、啊、我 就让你培养一下这种你的这个作风。 我什么作风？我什么作风？ 整齐划一的作风。 你再张嘴 干嘛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跟着哎 我 你要不然你就说清楚了。 我的意思就是整齐划一，士兵突击啊，突吧突吧， 就说明你的平时的习惯不好得改。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宿舍男生宿舍住的呀，住糟了。 哎呦，你有这功能那么宿舍住糟了？ 怎么小周这么大脾气？ 完了，肯定是我动了他不该动的东西了。 你也是手太轻， 可是我没发现上面有什么不该动的东西啊。 万一人家趁点灰尘在那边写点字儿，你还得擦了。你说你 这留什么暗号？ 电话什么的。 您可太能联想了。哎呀，我就是看着前些天我就看着这么一个。 我也是。 哎，你们俩同时看上的？ 我接他一句话。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说真是看上我了，咱俩也别耗着，赶紧就结婚。 我干嘛呀？我 你要是说还让街坊邻居说你啊喜欢我，然后还不敢说，然后老男人王大磊当掩护， 怎么就联系到这儿了？ 我看见什么你也看什么，不用那么崇拜我。 我根本不是说这些事儿，我是说我也认同你，就是自己家的东西再乱别人也别动。 我再说 小花，你们东西已经给他了是吧？ 你还不明白意思吗？ 我也就怕人动我东西，你别瞧我这个乱，但是我是乱中有序。你这一动， 你看我那不光有灰，它那上面都有絮了，就是蜘蛛已经结网了，你懂吧？谁是懒人？你说王大雷， 你们俩 王大雷，你别懒得说， 就我是勤俭人，行了吗？ 你这勤俭到哪儿去啊？ 我都给打走了。 你多长时间打扫一次？ 那甭管，反正我比你们强。 你爸你妈把你都打扫出门了， 那叫扫地出门 啊？对对对，扫地出门了呗你。 哎，我问问你最爱做的家务是哪一个？ 我最爱干的呀， 是坐椅子、坐沙发。 我最爱干的 家务， 家务也就是刷刷碗、扫扫地。 小周，你呢？你最爱做的家务啊？假设 做水， 做水是家务啊？ 对呀、 啊， 那也算吧，也算吧。 啊，那我也爱做水。 你不爱刷碗吗？ 我先做水后刷碗。 那先都归你。 你怎么那么吓人？ 什么小花吓着我？ 这活没干事儿了。你爱干什么，小花？ 我呢，就是 完了， 我投洗衣机。 投洗衣机， 就是把衣服投进去，然后把门一关。轻柔洗，啪一摁，然后哇哇哇转完了以后， 哇哇哇！ 我经常拿那当篮筐，往里面扔点衣服，叮中了。 篮筐都冲上开口啊？你不是侧面开口的？ 对，一样的。 什么叫一样的呀？你那跟锅炉是一样的。 机洗知道吧？ 机洗， 我主要 我也能干机洗。 那有你洗。 哎，又给我添一活儿。 这个小柱啊，我其实觉得他脾气一直都很好，唯独见过几次发脾气，什么呢？ 嗯， 就是他妈动他东西。 他这么糊东西呢？ 他最喜欢玩的玩具。 他最喜欢玩什么玩具？插片。 他急了。 好家伙， 这带着狗跟他妈打起来。 不乐意了，他爸动他电脑了，不乐意。 嗯， 吵。 但我这个什么，我这得理解家长那个辛苦，家长那个甘苦，也有那个家长啊，真是把家给收拾干干净净的，费力不讨好的。 哪有这人呢？我觉得家长干活，年轻人巴不得。 家长干活是这样的，做个饭呀， 啊， 那是青少年们欢天喜地。但是呢，如果说家长就动了你的机要的这个， 他们家有机要的 机密的文件啊什么的，那些东西 多机也 藏好好的画片啊书啊什么那些， 哎呦，等他画片 不是，就是你最爱的那些那个收藏的那些， 这比警察范儿的强多了。 不是什么那里就字画那些 字画， 你妈你爸看不懂，给你当废纸扔了的。 这是什么字画？ 比如说你今心情特别好，想画个禽类。 我没听说心情好要画个禽类。 就是你不是一直就画花鸟吗？ 哎，这么说我明白。小花那发言我不明白，我心情好我画一禽类。 哎，小叔说吧， 明儿我再画个畜牧的。 对对，明儿画个畜类。 画一个大公鸡，画完了以后摆那儿，怎么欣赏怎么好。 画完那鸡食以后呢，想起来，哟，自己还没吃饭呢。 鸡食？ 怎么那么想吃鸡腿啊？ 对啊， 我把鸡腿摘下来了。 不行，我得出去买鸡腿去，骑着三轮车。 三轮儿，好家伙，是平板是后面带小座的，三轮倒是稳，不是，主要是三轮带斗，它得装，你知道吧？谁知道你买多少腿啊？ 我没听说年轻人出门骑三轮的。 嗨，你就搁呗， 这还没搁来呢， 也不知道谁搁我。 可能那链子还从哪条？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好几个以为收废品的来了，端着东西就出来了。你妈你妈呢？收拾屋子了，开始收拾屋。到你这屋一看， 哟，没画条狗啊， 画的这个奶毛狗，不吉祥不吉祥。 这鸡狗不到头， 扔了扔，什么玩意儿啊？这谁呀？这 这家里还有别人，还问谁呀？谁呀？ 哪儿捡那么一破烂？这孩子真是现在越来越没出息了。 这我蹬三轮还没收去了， 收古旧字画， 给你收拾了。收拾完你这叼着鸡腿 儿。哦，那是这么回事儿，把三轮骑出去卖了换的鸡腿儿。 我叼着鸡腿回来，我蹬三轮。 没那三轮你哪儿叼鸡腿去？就跟猫叼一死耗子似的，溜着边儿就回来了。 对，那我的宝贝，那宝贝字画呢？哎，我的大公鸡呢？ 我的口音都变了， 因为你咬着那鸡腿呢。 跟你妈嚷嚷起来了。你妈也不好意思，哎，你这孩子，我也不知道你把他，这是按这个鸡怎么画？ 大写意是不是？ 要说我画的是鸡都行，那按着鸡怎么画？ 那你画的还是狗啊？ 特别是你一些重要的文件什么的，马上要给你们那个主任看呀，什么这那的，你妈自己想不起放哪儿了，塞哪儿了，这个事儿是有点着急啊，有点着急。 那就是给领导文件，我就按鸡那么写的呗，要是我妈也不至于给我扔了啊。不是，我妈就是爱给我收拾屋子。 但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儿，你妈就是再怎么收拾了，她总不能跟你说收拾没了是吧？除了那画儿。 你妈那是真是不打算要你了， 给我收拾没了。 她就不照下面这件事似的那么严重。 怎么了？ 就小柱说那件事， 就是趁着这个孩子没在家，家长呢把这家呀重新给收拾了一遍。 哎， 好事儿啊， 好事儿， 装修风格都换了。 家长回来之后呢，看这家里边吧，他们觉得没有生活气息。 哦， 小孩年轻人，咱们就认为回家到家不就是睡觉吗？我舒服就可以 啊。 家长认为家就是家， 哎，对， 得有家的样。 那是， 是不是？你比如说， 就是这几个板就搭成了一个大衣柜啊。 对啊， 那好像那是著名的什么什么大的超市才买回来的。 就拧拧螺丝，现在这就能用了。 对啊， 家长说不行，还得按照什么呀？得有他们感受当中 那种家居的气氛， 对， 温馨的感觉。 什么样啊？ 这孩子们也是不会过，这个材质，这 什么呀？这是什么材质？ 粘的， 纸壳儿。 不是，就他就那意思，就是塑料不塑料，木板不木板，哦，金属不金属。 哎呀，这都是 哦，板材，不是这些 都木头都没有。 哎呦，现在实木的也没必要，也沉，好多都是板材， 这直不愣登的。 您想去个拐弯的， 直不愣登还不行， 不是稍微有点点缀吗？装饰啊！ 您铺块桌布得了吗？ 极简是什么玩意儿？啊？ 什么极简什么？ 极简什么美学啊？什么什么玩意儿啊？ 嗨，这年轻人说词您都不懂。 就这么几个颜色？ 啊？ 就这么几块板？就图省钱？ 这可不省钱，我告诉您，这比那个买那个家具一分钱也不少花。 对， 弄点红嘛，这个沙发呀，弄个红靠垫的，哎，紫靠垫的， 哦， 亮亮堂堂的啊。 我就想 画点画，哎，弄点胖娃娃呀。 听着 什么？胖娃娃 啊？ 哦， 胖娃娃呀，小金鱼啊， 绿瓷盆啊。那最后这屋子收拾成什么样了？ 说就是老式的茶几儿。一对沙发，还有那沙发巾，然后高低柜，完了大衣柜，酒柜。 当婆婆的这老太太也是，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趁着这个夫妻俩出去玩的时候呢，哎，其实咱们小区的，趁着小许他们夫妻俩玩的时候，就把他们租来的这个房给改造了。 哎呦，租来的房也敢改造啊？ 哎呀，还复古风嘛。 呵， 哎呀，我也不知道他这老太太怎么想的，这个红色三件套啊， 红色三件套床上的吧？ 啊，床头还贴了个 大喜字， 宝宝，老太太自己画的， 按照鸡那画的吧？ 那估计孩子属狗了。 哎，要是你们的父母趁着你们不在，比如说趁着你们跟 谁， 你们结婚吧，那结婚吧。 梅哲先生，结婚了。 结婚，趁着你们跟媳妇儿旅游了。然后呢， 把 你 们俩租的那房子给租出去了。 你改了，你们乐意吗？ 我们乐不乐意？得问房东乐不乐意。 房东没关系吧？ 房东豁出去这房子了是吧？ 嗨，他不就换点家具吗？ 这个我们肯定是不乐意，又不是他们住。 那就是说，日常来讲，你对你妈妈、你爸的审美早有 看法。 就从扔我那鸡上我就看出来了。 哎，他们给你买过的一件你最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老北京布鞋。 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到大街酒吧里，嘿，大雷，我就想问问你，你找过狗吗？ 王大磊现在连对象都不找。 这个话问的呀，听着就那么扎个耳朵。 我这是老北京的大实话啊。 谁 简单 见面成天哎，您找狗吗？没找过，我给你找一个。 那位就说了，你找过打吗？ 我这是因为这件事儿，所以联系起来说。 那你直接说，你干嘛问我找没找过狗啊？ 你得这么问，王大磊，你丢过狗吗？ 哎，这行，我没养过狗。 没演过呀？ 没演过干嘛？没演过。你演过狗啊？ 哦哦，那你养过猫吧？ 养过猫啊。 猫丢过吗？ 没丢过。 你养过人吗？ 没养过人。 丢过人吗？ 也没丢过人。 得，把这话题给聊死了。 这不， 我拿你开始，我是不会聊了都。 拿你开始，拿你开始。唐比方说，你是条狗。 怎么能那么唐比呢？ 那这样你敢出身啊？ 作为人我敢出才身。 那你是个人。 狗那天天乐呵呵的有什么敢出？ 你这样，你条狗天天乐呵呵的，狗过来哈哈哈一乐， 无忧无虑。他们主人要结婚了。 嗯， 他有什么高兴的吗？无所谓啊。 对呀、啊、他不知道。 不行，不结婚了他也不会觉得怎么样。 那当然了。 哎，但是你说这个也不知道是人想的多呀还是怎么的，婚期将至啊。 嗯 嗯，咱们胡同的那个啊，刘家那个准儿媳， 嗯， 他担心啊，他这狗会认生。比如说，那要不然让我们这个小泰迪先在男方的家里住几天，习惯习惯。 哎，也正常。 你们同意吗？ 应该都同意吧，这没什么反对意见。 准公婆同意了，说没事没事，来吧。其实小狗哪想那么多呀，什么认不认生啊？你带去。 不不，狗还需要适应新环境的。 是吗？ 啊， 不是说给顿饭就熟了。 你看谁家狗那样啊？ 结果怎么着？这小狗啊，不慎走失了。新娘一听急了， 那不就是丢了吗？ 狗没了。 不是不是没 了，找去。 是丢了。对，丢了，找找。 找去。 老家话都快出来了啊。 你知道他是我的什么人？对吧？你知道他是我的什么位置在心里？ 什么位置？ 这儿，心尖儿的 啊。喜欢。 没他我能活下去吗？没我他能活下去吗？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要说没这人狗活不下去吧，我还理解，因为他没有自理能力。这个没这狗，这人怎么就活不下去了呢？ 哎，你要心尖让人给掐了，你能活下去吗？ 我就没听说，那只是个比喻，心尖的掐不掉。 你是不是比喻你跟我较劲？ 但活不下去，这绝对夸张了。 哎，反正那姑娘就不干，火冒三丈。你看过那个甲方乙方吗？ 看过呀。 那徐帆演的那个记得吗？ 啊、 那狗 看看啊， 他当时著名的台词就是找去 啊。啊，对对对， 找去 啊。他着急，他六神无主。 要是找不回来， 嗯， 绝不结婚。 哟，这有点过分了。 他是什么？是着急，他是好心。你想，我马上就成你们家人了，那对于自己家人是不是应该精心一点啊？那马上这小狗也是咱新家的一部分，结果到那没几天你把狗弄丢了、啊、这就说明什么？不上心。 你还替那女的说话呢？ 不是替那， 怪不得呢。 不是， 他是替那狗说话的。 怪不得呢。 怪不得什么？ 那这狗的名字叫柱。他对这柱是视若珍宝。 哦，那柱对他是 好有一比， 十分依赖。我都听说过什么叫好有一比。 比如亲人吗？ 不是，那这俩人的关系怎么叫好有一比？ 这比作那亲人吧。 那后半句你没连在一块说呀，那不能叫俩人关系叫好有一比啊。你跟他什么关系？我们叫关系叫好有一比。 不是，你灵活思考啊。 是你说的太混乱。 我就觉得这女生呢实在是毛病太多了。 嗯， 一条狗而已。当然我不是说狗不重要啊，人和狗之间的感情、嗯、有时候真的是深如大海， 情深似海，还情比大海，好有一比。这关系我都处理不了。我跟你说， 小花，你要真说你是文盲啊，我们还都原谅你。就假充冒充有学问人啊，说那嘎咕词儿，嘿，真是 太深了，你们听不懂吗？ 哎，您说这也太浅了，听不出成语。 不不，他这太深了，真是听不懂。我就问你，小柱，在他不解释之前，你知道好友一比什么关系？ 不是，那就相当于破车号后面是比什么呀？比作亲人。哎，咱们得这么聊啊。 得怎么着？这是好友一比，我们就得说比作何来呀？ 哎，我就接着往下，你得给我一台阶啊。 我们出门还负责给搭台阶。 对，我们还给您搬一小座呢。 按理说呢，他回不来呢，就不是好狗。 哎，你怎么人狗都丢了你还骂狗？自己着不着急？ 着急。 人都说狗恋家，对不对？忠诚，这个好狗识途、 哦、老马识途、 哎、老狗也不行啊。 反正狗走远了他也不会打电话是吧？ 走近了他也不会 问路什么的。 没听说狗打人道的。来家我跟您问问我们家怎么走。 也不会问路，这确实是这个动物的欠缺。 那所有动物除了人以外都有这欠缺。 那人家现在那边不结婚，这边回不来，你看怎么办吧、 嗯、怎么着？这交给街道也不应该交给我呀、啊、 那狗是不是让你给抱走了？ 谁说的？ 那天我看你抱一毛乎乎的什么东西、啊、 玩具。 真不是狗？ 真不是狗。 一条狗误了人家的终身大事，你可想清楚了。 这为什么老得往我这儿找呢？就不往你那儿想想？ 我怕狗啊，怎么可能是我啊？小猪也被狗咬过。 那意思就我没被狗咬过是吧？ 就你咬过狗。 反正我跟你说，调取了周边的监控录像。 跟我有关系吗？ 进行了细致的调查。 跟我有关系吗？ 嫌疑人浮出了水面。 是我吗？ 一个白胖的大脸不长胡子。 你说这是唐杰忠？ 没有没有，就是他们邻居老徐。 这会儿这么多邻居了。 邻居老徐和他弟弟经过这附近的时候，看见哟，一只可爱的泰迪四下无人，泰迪抱走了。 那把人狗抱走什么目的啊？ 养着玩呗。我也不知道什么目的，反正带回到出租屋以后吧，又觉得不安全。嗯，想着这狗肯定是附近谁家的，要是跑出来一定会被人认出来、嗯、偷狗的这个行为就暴露了，所以呢他就送亲戚他们家寄养了。你看到了也没卖，还是爱狗。 那这爱法有问题。 幸亏警察叔叔及时破案，差一点这一条狗毁了一段姻缘啊。 哎呀，也给我洗清了罪名。 哎呀，有人说儿媳妇不好，但是您说这样的街坊邻居好像也挺差劲的，拿着这狗干嘛呀？ 不过小柱，这我也多说一句，这个女孩 嗯， 就因为这一条狗就不嫁人了。 太过分了，这样你要吗？ 狗我要的， 人呢？ 得再考察考察，好好管教管教。 真的小柱，你不管不行，这个柱一跑，这媳妇儿就要跑，你 落一狗才两空， 损了夫人又折狗。 他应该死了狗又折夫人。 这件事是个真事，家住江苏常熟市的

真的？ 嗯。 哎呦，那照这说，我在那一年就能毕业。 那你只个八分你就毕业是有点那个。 我肯定八分不给了，我一年那怎么也得拿个十几二十分的。 那就减十六斤啊，算1.6分。 那这课修不修的不直接。不过这个课我认为没什么意义。 为什么呢？ 那就相当于减肥班办在学校里了嘛。 你体育反正也是让大家锻炼身体的嘛。 而且这个好啊，这课考试的时候你不可能作弊啊。 哎，这倒实话，但是我就觉得啊，我们的目的是好的，但不能提倡拿这个算学分儿。 哎，为什么不能呢？你体育做操不可以算学 分？拿这什么算 学 费？你减去多少肉折合成肉价，没这价。 那个海鲜有时候它不标具体价， 实价， 实价。对 对对对， 螃蟹、海蟹实价。 对， 蛤蜊实价。 对， 我减肥干蛤蜊一件是吧？ 海胆多沉啊？ 没这样算的。我就说这道理，他这个体育课是让你全面发展，也不是让你非得减重吧。但这个减重， 你全面发展有正常体育课，你们是非正常体育课，叫运动减脂课。 所以这个运动减脂呢，就目的性太纯粹了， 不好吗？ 又算学分。 哎，一个胖胖，你还目的性不纯粹吗？ 胖胖目的性有什么可纯粹的？ 你就减了不就很好吗？你要那么多那个，你达不到有什么用啊？ 你说的都有点太模糊了。我就说这道理， 比如说跨栏。人正常同学十几个篮咔咔咔咔咔上去了， 你怎么 跨栏啊？他玩咔咔上去了，这不台阶吗？ 他想说啊，十几个跨栏就跨过去了， 那他过去了，怎么就上去了？ 过一个就过去上去了， 因为跨栏十几个同学就过去了。 死过去了， 不是就跨过去了。你看，你顶多你穿十几个跨栏背心儿，跨栏你做得到吗？ 我做不到。 对，你把跨栏当背心穿， 那跟挑一扁担似的。 那好看吗？ 不好看啊，也穿不下去啊。当背心穿行吗？ 那个三级跳，腾腾腾腾，下去了。 弹棉花的， 在弹簧垫子上跳的。 不是，我就形容三级嘛，你不还 腾腾腾腾，四下。 还有木板上的一声呢，它音质一定不一样啊。 我觉得这位是见高不见远， 就进沙子里了， 还是搁的跑沙子里边去了。 大头朝下进的吗？ 我是脚进沙子里去了。 脚进沙子也不行 啊，那脚不 是沙子进脚里边去了。 那着地那叫，我们觉得都这样比赛看不见，太水了。 就是这个你一下子达到吗？你得先减了，对不对？ 减了我也达不到。 减了当然有可能达到了，你刚才说了你十六斤，最后你再来十六斤。 我觉得这不像减，这往上加呢。 算对自己狠点是有点，但是是不是对自己好也是。 小花，我觉得您这个是什么呀？设问句加这个 自 话后置， 自问自答 啊，主语谓语颠倒位置，这听着太费劲了。 好多人都说这种好事都是别人家的，自己想贪还贪不上呢，你还这挑。 行，下回这个答答答让他学。 再说内景课外景课你自选。 这他妈还内景外景呢，干嘛摄影啊？ 内景课啊，就是仰卧起坐、曲臂支撑、平板支撑。 我够狠的，都是力量型的。 跑步机。外景课，爬楼梯、 挖沙子、搬砖。 我们是建筑工地是吧？ 推水泥、插钢筋、灌混凝土。 这四年我毕没毕业不知道。 我 盖起一楼了是真的。 主要还是以漫步嘛，慢跑、有氧活动嘛。 啊。 那你如果要是减掉体重的7%，你就能拿满分。7%如果是大磊200斤的话，就是14斤， 不多，真不多， 不多吧？你都减了16斤了，所以我就说你能拿满分。 你再减14斤， 那我就满分的满分了。 对呀、啊， 当然有些人毕不了业，对吧？特别是你上大学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对食物有一种非分的想法， 据为己有啊。看见饭， 活得有多非分呐、 啊！这看见， 我看见饭就非分了。 看见饭，如同看见你的女朋友，就得啃呐、啊，就得吻呐、啊， 就不嚼吗？ 嚼。 但是你想也没想过，一旦你毕了业以后，你以后各种体育运动随便你挥霍。 我都没听说过，我怎么挥霍了？我刚才对饭就非分了。 应该说随便你挑选啊。就是我替你高兴了，足球场上有你，篮球场上有你， 台球场上有你， 垒 球场 上 有 你，铅球场有你， 我还忙得过来吗？ 最后回到你最爱的那个项目里，腾腾腾腾， 土， 我还是弹棉花的。 乐七十二变，爱听这个节目，喜欢小花、小柱和大雷，都是我的好街坊。大家好，我是吴京。昨天碰见大磊了，大磊瘦了，头也瘦了，脚也瘦了，腰没瘦，两头尖尖。哎，小花那叫怎么大个来的？ 21.8个，两头尖尖这么大个。 娱乐七十二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亲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大街酒吧里辞职信。 哎，怎么了？不干了，把酒吧转让给我们俩了，那我可得当老总。 不，你先别疯， 这个啊，那我没疯啊， 他也不用写辞职信呐，他写一委托书就完了。 我告诉你听听，我这酒吧要是交给你们俩，你们俩打算怎么着？ 嘿， 首先 扩大经营， 对， 比如说 门口 外边支上那个汉伞、 霓虹灯、 四彩霞。 汉伞这天已经不让支了， 哦， 天也凉了。 支完这些霓虹灯干嘛呢？ 扩大经营，明灯亮火。 一看我们这人气旺啊， 哎，对了， 而且我们这个气息浓啊，时尚啊。 对， 什么气息？ 潮流的气息，那个刷刷刷刷刷刷。 什么呀？剪头发？ 闪烁闪烁。 真的，那剪头发那转得快。 你要改发廊了。 啊，就换几个灯，你们就时尚了。还有什么具体的吗？ 还有这个打折优惠，什么团购信息， 对 对吧？上音乐，上歌手， 我认识唱那、这个唱寒灯塔舞的，哎，我认识唱单弦的， 哎，转张流行歌曲的歌手， 对， 嗯，那寒灯塔舞怎么唱啊？ 谢志入深山，烧香清闲， 听见了吗？ 这个王大磊说这经营思路，我 招几个老太太， 别介。找老太太，这不瞎了吗？那得找年轻人。 哦，我以为哦， 在这那个什么大碟，滋滋滋滋滋滋， 闹耗子呢。 反正这都引人。 对对对，是挺引人注目的。 引人们骂你， 这个多种经营嘛， 卖炒饼， 那倒不至于。弄那个酒上插鲜花， 赠送晚报， 弄那个带色的酒。 你们俩不会因为经营思路不一样打脸吗？ 不会。 我是负责人，他有没有什么意见没用。 那他不说他是那个老板娘？ 哎呦，那我说我不要酒吧了。 不是，我说老板娘的时候有一个前提， 嗯， 小花是老板。 你看看，我要是他就是打工的了， 我就是太上皇。 你想什么呢？ 那就争谁是爸爸，就半天。 不用争，不用争，我是， 他就是个疯子。 不过真的，要是有一天我真辞职的话啊，我一定是言之切切，对你们是声情并茂的，这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劝我们投降。 我因为一二三把你的优缺点都列出来， 人家一条一条，不要一二三都列出来， 然后让你们俩互相啊帮助，托付托付啊，没人看着你们，我托付街坊四邻啊，多照顾照顾。 干嘛你托孤呢？ 他还要死，反正 这对你们好，我晒的是情怀， 不要 对你们的友情， 不要，没用。你已经经营不下去了，那叫经营不慎，然后现已倒闭，大喇叭一广播，你得感谢我当时收购了这个酒吧。 哎呦我天哪，您还收购呢？ 哎， 您是属于 投资方，投资方。 怎么房子抵押给我了？要这酒吧？ 你想什么？小孩不勤吃药吗？最近？ 哎，我问你，要是你辞职，你怎么跟老板写？ 该怎么写怎么写，我不干了，四大字，我不干了， 真 我都能辞职了，还有什么可不恨的？ 人家还给你推荐信呢。 谁给我推荐信？ 老板的推荐信啊。你在上一家公司是怎么被终结的？ 我是主动终结的。 主动终结有一个公司用人的一种意见和推荐。 我不需要，我还没听说现在，哎，你找一新工作有一原公司的推荐没有？ 有的，有推荐信，有的。 我不用也能找、啊。 正规的有推荐信。 我不用那个，我照样找啊。 那也没准人串着认识。喂，你是王大磊的现公司吗？我是他原公司。 这人得多么的阴狠啊！ 这个人不能用。 我觉得那个人就不能理。 又黑又懒又馋。 又懒又馋，这可能算缺点。黑怎么也能算是缺点呢？ 心黑手狠。 我杀了谁了？我是 我们食堂的馒头， 都是我留下的纸印是吧？ 烙饼、豆包不吃光捏， 哪我都信。怎么捏烙饼啊？ 本来是千层饼，一使劲，啪，就那儿变成一层了。 竹鼠捏， 他只能占我一手。 这个人不能用。 他捏面条，他不能用；他捏粥， 那叫抓粥。 真是， 你也信？还真是， 他当然得捏卤子。 那个县公司一听，哟，这人怎么这样啊？这不能要，就把你给辞了。然后呢，你又转到第三家公司，那圆圆单位， 圆圆单位 打来了贺电， 贺电，这发一电报才叫贺电呢，你知道吗？ 听说王大磊又在你们这儿上班了，这个人呢， 不能用。那公司该倒闭，天天闲着没事儿就回我玩， 污蔑人家王大磊。 我上法院，我告诉你， 谁让你走的时候写的四大字“去你的呀”？ 我写的我不干了，“去你的呀”这不是我写的， 那肯定是仿照你的笔体。 小花写的， 对，写的我不干了， 我写的“去你的呀”。 走的时候呢，一般来讲大家还会维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只要你不是说双方到底僵持，还是维持一个友好的辞职的方式。辞职 我就去，我不干了，这哪点不友好了？ 不友好，不友好。 对，就说你觉着吧，好像特别的水闲话那种感觉，就是暗含那祖宗俩字隐含的意思就是孙子。 哎，你这个想法要够孙子的。 但是我认为他说的对。 还对，你是从哪句看出来的？ 你平时的表现啊，跟那干的时候吧，特别怂， 说怂。 他想把孙子直接说出来。 这干的时候挺怂的，不干了，横起来了。你应该说我呢，因为个人的发展和这个道路上的一个选择吧，我有一个新的， 我有一个新的上班路线，我不打算天天这么走的。 要么就是说我需要更多的这个 精力， 争取劳动报酬。 你就说要涨工资就完了。 你不是说不出口这些话吗？ 争取更多的劳动报酬，这太书面了，谁这么说话呀？ 写的嘛，都是那个辞职信。 领导一看，这人说什么呢？ 完了，他就可能会帮你啊，就怕说呢，你这个言语上特别霸气。 然后你文笔来不好，辞职信写了个辞世信，我 要辞， 于某年某月某日 离开。 我觉得离开这世界了。 前不久有这么一个事儿啊，这个年轻人写了个辞职信，是这么说的。我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写下这封辞职信，我对工作是又爱又恨。 他辞职特别高兴。 为什么要辞职呢？ 哎呀，你编那些理由用哪个？是搬家了，是孩子入托？ 我有需要赡养的双方年迈的父母，两个聪明伶俐的孩子。 有俩孩子呢。 为生活所迫， 为家所累。 我在业余时间也搞起了副业。哦，说出来了。 嗨，在信里这么写的，还哦说出来，自己还在翻的呢。 啊，这是写的时候口头语， 按照浪漫主义色彩写的哈。 辞职不是为了钱，是为了自我的发展。我不希望在医院里看到自己退休时候的样子，我希望 在外面看你。 我在闲暇之余两年内就能赚到180万，合同要花30年。 还真具体。 两年180万，就是一年赚90万。 嗯， 干赚90万。 诸多的不舍，但我走得更加坚定。再见了我的青春，再见了我的老板。比你那个什么我不干了那强多了。 他写的比我那还损呢，他愣说他挣了180万，气这领导。 哎呦，你看出来了。 多新鲜，要是领导我应该给他打电话。喂，是现在用人单位吗？你们这个员工有问题， 不能用。 对， 他说他能挣到180万，你不相信是吧？ 我没有什么不相信的，跟我也没什么关系。 我认为辞职信中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点负气的成分。 当然了，他说到了180万，那证明生气了， 也就代表说现在我在你这里挣不到什么钱，我自己单干两年我就能挣到180万。 嗯， 你待我何？ 这儿挣180万得要多长时间？ 30年。 30年，你听听，就说明人家是做过比较的。他硬两年挣出来了，就是气你们，你们干30年，我两年就完成。 哎，气着领导了，没说。 我觉着，嗨，领导应该不往心里去。 领导呵呵一乐，我也 辞职了。 我也见过180万。 谁没见过？你是比这个是吗？ 这领导没法给下一个单位写推荐书、推荐信。 对，因为下一个单位老板就是自己。 这可真是哈。 哎，这主意不错啊。 但大雷，你能两年挣到180万吗？ 不能。你那意思我让他们单位上班去。 那两年挣到18万呢？ 不能。 两年挣8万呢？ 差不多吧，一年才4万，我一月才就3000多块钱。 行了，酒吧里糗着吧。 看见吗，王大雷， 刚才不是要交给我了吗？ 饶着人家酒吧还在手里头，还把你这个经济的到底这实力水平也摸了个透。你呀，你就踏踏实在酒吧干活，往电视台打一份工就得了。 你说那个项目可以，晚上你去找这个 DJ 打碟。我都在说，秋伟骗我这主意。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 一封辞职信刷爆朋友圈，这封辞职信堪称是霸气十足。因为辞职的这位声称自己闲暇之余两年之内能够赚180万，何苦花30年在这里坐班呢？后来啊，网友百度一瞧，哟，这位还真是有点自己的小买卖，他号称是江苏微商女神，2年180万。不少人的目光呢倒是还是集中在了这180万上。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今天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走进我们的小院儿里。小院儿里也是人来人往，趣事多多，欢迎您常来坐坐。主持人小底代表配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